很安静吗？没有人是吗？ 还挺安静的、 哦、 然后茶园这儿还有一个景区叫做霍顿平原。 哦，霍顿平原， 对，它是一个平原地势的一个相当于大公园吧，可以这么理解。 嗯， 然后可以去徒步、 哦、 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欧美人还挺多的。 嗯， 大家就是背一个包然后徒步一圈也不是很累。 一圈大概三个小时到三个半小时、 嗯、 差不多也就这样。 嗯， 而且也不会走丢，因为它只有一条路。 哦， 所以不用担心说在平原里边走丢了呀、 嗯、 然后不认路回不来什么的，不用担心、 嗯、 就顶多是您可能是顺时针走、 嗯、 或者是他是那个逆 时针 走，对，但不会丢、 嗯、 然后大概一圈也就3个小时，也不会很累、 嗯、 然后路上的景色也是那种、 嗯、 有那种平原的景色，然后还会看到野生的动物。我就遇到过、 嗯、就是这个徒步的线路、 对，徒步的线路、 啊、 我遇到那种特别大的那种麋鹿。 哦， 大迷路的，对，特别大， 哦、 然后 脚的那种，对吧？ 对，然后就看着你，啊，吓了一跳，觉得 哦， 这是真的吗？就当时那种感觉，可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那个迷路大起来3米2米高， 对， 很大的， 很大很大。 哦、 然后当时还看了一下，觉得是不是假的？觉得不可能是假的，应该是真的。 哎、你想象一下哈，一般是开车的时候看迷路，你安全还有一层保护。 是的， 徒步拿来个砰， 对，哎呀，这什么东西， 挺吓人的，对， 迷路 了， 你撞到我的脚了， 离到你那么近，对吧？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霍顿平原里边还有一个，其实它自己命名的叫世界尽头， 世 界 尽头， 其实它是有点类似于悬崖的性质， 哦， 然后你可以站在，也别太近，有点危险，就站在旁边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景色，就烟雾缭绕的那个景色， 不错， 霍顿平原一定要早去。因为它那个浓雾起来的特别快，游客基本上都是5点多可能就要出发了， 早晨， 对、 嗯、 然后6点多就要到， 嗯， 差不多7点，可能6、7点左右吧就要开始就要徒步了、 嗯、 因为如果一圈下来的话，一到上午它那个浓雾一起来， 嗯， 就啥也看不见了、 哦、 就也不是那么严重吧，反正会就影响一点，所以大家都会一早去、嗯、 对，你想 赶早 徒步， 对， 时间是3到3.5个小时，你要是7点开始也就11点半了呀， 对 吧，就到 时候 是的，对对对， 哦、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再去茶园那儿喝个下午茶，或者吃点东西。 徒步3到3.5个小时， 也挺长。 嗯， 对啊，已经很累了，然后还能走到茶园吗？ 啊，没有，这一段都是可以，就是雇一辆车。 哦， 太好了， 这样他就直接送到那个茶园了。 还有车呢？ 对，对对 对 对。 一般茶园啊，除了品茗茶叶、 嗯， 还有各种用茶叶做的小糕点啊、小蛋糕，下午茶可以吃，对不 对, 对？而且斯里兰卡的下午茶文化也是不错的， 嗯、 是因为它被英国统治过，荷兰统治 过， 对对对， 有那个感觉，对吧？ 嗯、 在茶园就可以品吃当地的下午茶， 对，然后他们当地咱们要去餐厅也好，去茶园也好，品的那个茶，它是其实不是茶包，它是煮的，就跟咱们喝那个， 就真的是红茶， 对对对，就跟咱们茶喝茶一样，茶包是为了简便便宜，方便携带， 方便携带， 对，然后茶包的话，基本上当地人就很鄙视茶包，就他们觉得茶包就是不太好， 就是生意 确实， 对对对， 但是你确实那个烘焙过的，然后给你再经过那个加工处理，再做成粉末状，再隔一层沙包过滤，它没什么味儿了。 因为这个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它多了一个屏障嘛。 对， 肉腿又怎么了？哎呀，我这个说红茶呀，我就 怎么的又有问题啦？ 我喝过有限的几次红茶， 啊、 我想问一问那个渊源，在那边喝红茶加奶不？ 加奶啊，加奶和糖 哦, 哦，真的呀？ 对， 哦， 应该是受这个英国这个文化的影响， 嗯， 然后他们都会加这个奶和茶， 嗯就是、因为红茶加上奶会想，因为很多的那种那个港式的那种都是用红茶冲泡 的，对对， 是 的， 它会有那 是的， 都喝凉的还是常温的？也有喝凉的， 喝热的，喝热的， 餐厅里也有喝凉的那种， 嗯，凉的少， 哦、 我觉得斯里兰卡还是他们喝茶都喝热的，所以比较适合咱们中国人， 是的，暖暖的， 因为咱们愿意喝热的， 是的， 是 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了解了哥伦坡，想讲的还有加勒，对吧？ 嗯， 老城康提算是老城吗？康提， 康提算是， 也 算 吧， 是它的古都，相当于 是的， 对， 古都也很有味道。我们的月月写了很多关于康提的介绍， 哎， 而且晚上斯里兰卡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想去了解了解，是吧？是不是有非常它虽然是像我们国内3、4线的一些城市哈国家，但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但是它有很多异域风情啊， 对 对 对， 而且还有他们的红宝石， 是的， 对对对 对， 特别有名。 其实，在斯里兰卡的整体消费，我们感觉应该挺亲切的，对吧？ 对对， 所以说又 挺亲切， 又有 海 岛，又有 safari， 又有动物。 对 呀、 啊， 国家公园 就很丰富， 是的，而且还有多元的建筑风格， 没错没错、 嗯、 还是挺值得大家去感受的哈， 没错。 我们月月稍事休息，我们上半段先告一段落、嗯、下半段还有很多关于斯里兰卡精彩的分享， 好的、嗯，

狮子岩的话、就 是、这也 是 个网红的地方， 网红地方， 网红地儿、 对，然后这块的话其实不能叫传统意义上的徒步路线、但是他爬那个狮子岩那大坡的时候、有需要一定的体力、对，然后里边那个公园也比较大，也得玩个三四个小时的样子，因为得爬上去、爬上去去看他那个壁画，现在那个壁画也不让拍照了、就为了保护那个壁画。 你看吧，再早去吧，晚去也拍不了照了。 对对对，然后上去以后爬到最山顶，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缆车或者是什么电梯，什么都没有、只能自己爬、爬上去以后看那个风景还是挺美的。然后还要爬下来、然后等还要出公园，所以差不多也得三四个小时的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月月说还有遗憾没去的地儿，哪个地儿没去来着？这次是 就是那个亚拉的那个野生动物， 对对，那个地方 那个 没去 Safari， 没去看野生动物。 对。对，下次再去。 对对，下次再回， 再补上。 对， 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到斯里兰卡呢、多方面的斯里兰卡都了解了一番哈。 是的。 一是离得不远，六个小时；二是点还挺多的。 对，签证好签， 对吧？ 对，哎，签证好签。斯里兰卡有电子签是吧？ 电子签、落地签都可以。 哦。 对。 对， 就可能 非常棒的。 对， 落地签可能排个队吧，也不会排太长时间的。对， 没有像泰国那么讲究。 不会不会。 对对对对对 对。 动物园、国家公园、Safari、海滩、夜生活也会有啊、真的 什么都有， 大家都可以对斯里兰卡一个展开的新的想象。 是 的， 带小朋友也合适， 是吧？ 对， 下一站有没有规划也出去玩的规划？现在 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 对对对， 年底之前还会出去吗？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有特价机票的话， 你看看， 是的， 大家出去玩还是关心这个酒店和机票的。 对啊，你就是有特价机票的时候，你真的是你不本来不想走，你都想走了， 因为机票是一个大头。 对呀， 规划好了能省好多钱。 是的，机加酒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是的，也是九月份去的斯里兰卡，希望各位呢，想要去斯里兰卡的话，可以参照我们月月的推荐哈。 是， 这个是非常细致的推荐， 没错。 那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诗》，我们谢谢月月的分享， 谢谢。 好，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You made joke, you wouldn't trade it.